11月13日星期一，苏动音乐。 系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咧6点嘅时候又会出现音乐桑拿呢个环节啦。而我哋今日呢个嘅音乐桑拿当中咧，会为大家去介绍一下嘅音乐类型就系叫做 chill wave 啊。咁其实系承接翻上个星期嘅题目嘅 呢个 hypnagogic。 冇錯啦，咁啊到底即係點樣同呢一個 hypnagogic pop 係拉上呢個關係呢 ,chill wave, 咁啊一陣喺6点就會聽到黃波成嘅分享啦。 呢、這個音樂 sauna, 一間就會講下 chill wave 嘅。 一聽到啊知道個名字已經知道係超超地嗰啲啦，好舒服嘅。 最近就係啲臨近年尾，總之今年其實都非常之多嘅音樂會啦。 係咪窮啦、啊、你 可以睇數睇數。我都冇乜時間。去啊！但系因为喺呢个社交平台见到好多，即系大家咧系，即系我见啲 friend 系，哦，你依头飞完睇嗰、那个，嗰头又飞去呢边睇，咁即系譬如最近啲人去台南啊，定系边边啊，即系嗰边睇 Coldplay 嘛，又系啊，跟住有啲就又讲紧 好多啊， 买飞去睇 YOASOBI 啦，跟住又讲紧 香港都嚟紧有 YOASOBI 啦， 系啦，跟住有啲已经计划紧，有啲 group 已经讲紧，究竟12月31日去边度倒数咧？咁啊，因为有各大唔同嘅音乐节啦，譬如 EDM 嘅 festival 咧都有一啲真係會喺嗰啲12月30日啊、31日啊會有啦， 咁咩特別精彩啊？ 係啦，好似全我唔知公布定係咩傳聞緊，總之香港會有啦，跟住泰國每年又有啊，跟住內地又有啊，台灣又有啊，即係唔同地方都有，大家好啊！我餓咗一段時間，好似喺呢啲大日子可以咁樣使下錢周圍去啦咁樣。咁但係咧最近去睇Coldplay 嗰啲朋友咧就分享就話咧一啲好正嘅體驗啊，即係喺音樂會現場啊，嗰啲各樣正係一件事啦。但係佢話嗰個音樂會嘅嗰個延續啊，令到佢好開心。嗰、那個延續嘅意思係咩呢？就係睇完嗰個演唱會之後，憑嗰個飛咧可以當現金券啊，類似現金券定係一個 discount 咁樣啦，就可以去咧附近嘅夜市嗰度咧就即係消費食嘢。 哦， 係即係你會知道佢哦，佢就係可能同當地一啲嘅一啲咁樣嘅夜市合作咁樣啦。咁啊，令到嗰個享受一個延續，因為有陣時好。即系你唔好话个官方有冇搞先啦，有时同啲 friend 去睇 show， 你都会谂下我睇 show 前或者睇 show 后会唔会有节目咧？ 系噶， 系你行一当你一至四睇咁样，你嗰个活动就可能系食饭，食完饭之后睇，睇完一般香港嗰啲到十一点零啦，咁10点零11点啦，咁你就第日翻工你就要走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星期五啊、星期六啊呢啲日子嘅话咧，你都会。安排埋，喂！我哋睇完 show 之後，跟住會唔會食個宵夜啊？飲杯嘢啊？即係 糖水啊？ 係啦，即係除咗個音樂會本身一個單獨享受之後咧，其實嗰個係一個成晚一個體驗嚟噶嘛。 同埋咧，其實呢個又得意嘅，有好多地方咧，佢哋可能開唔同嘅一啲演唱會或者演出咧，即係香港咧就好好約定俗成啦，大部分嘅 show 咧都係可能8点。話8:30開始，咁啊唱到10点零11点咁樣完啦。但係有啲地方係佢未必咁晏嘅，即係可能每個地方個生活節奏唔同啦，咁樣可能有一啲係5点就已經或者5点零6点已經開 show 啦。其實佢講緊完咧都係8点零。仲有時間可能去食個晚飯啊，打個邊爐啊，跟住慢慢即係先再返屋企。即係其實呢完咗 show 之後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係可以俾你去消費下玩下咁樣樣 㗎。即係嗰啲貪玩嗰啲唔想走啊，唔想返屋企住啊，你想個地方啊。 正常㗎嘛，你去睇完一個演出呢其實你個人心情係點都會亢奮㗎。即係你係冇可能呢即係我當可能喺香港睇完五月天演出你返到屋企。是不是即刻睡得着？我肯定你睡不着。 仲有个余韵在这 里。不是咯，仲要即是可能呢以往之前仲有在香港搞演出的时候呢即是你会见到他们是完了 show， 跟住呢就会一起搭一些呢特登安排的巴士去不同区分啦。大家仲在车上面唱緊啲歌的。即是那个气氛是会 keep 住去的。 同埋那些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after party 就是这样的。after party 就是一些就是这个即是官方安排啦，即是就係、是、知道你哋喺本身嘅場地玩完未盡興，或者因為場地會有分別，即係我哋户外嗰啲音樂節，咁你現場你始終有時間限制，可能你真係去到10点零11点咧，個聲音管制啊，各樣嘢你真係個 show 要完啦，音樂節要完啦，咁但係可能啊，都有啲。 即係夜鬼嚟講啊，嗰陣時先係啱啱開始啊，去到十點零， 我啱啱精神啫， 係啊，我啱啱先醒啊，我瞓醒覺嚟，跟住啊聽嗰陣歌，十點零十一點啊啱啱醒，應該咧食啲嘢，跟住啊再繼續去聽下歌啊，有乜嘢最開心咁樣咧，咁所以咧一啲嘅after party 咧，其實佢嗰個設立咧有時真係有佢嗰個功能性喺度，咁而香港嗰個地理環境有時都會好啲，即係譬如我舉個例喺一啲譬如中環海濱嘅一啲 event， 係啊， 咁你 after party 就去翻中環蘭桂坊嗰邊啊，或者你去翻上環嗰邊比較近啲距離咧，係會好啲，因為你外地有啲音樂節大家去過都有機會知道，即係你要搭好遠車啊， 冇錯， 荒山野嶺，咁嗰啲就另外係啦，咁但係嗰邊就通常可以玩嘢啲嘅，係啦，但係嗰啲你都會一定你未去過都聽朋友講過，哇！你唔好話走嘅時候你揾車都難啊咁，因為你本身佢嗰啲地方真係荒山野 山噶啦， 係啦，你日光日白，你叫車，你城市叫車係一件事，你嗰度走 埋嘢都仲得， 跟住就要步行唔知幾多公里，然後先可以去到一啲 車站， 揾到車站啊咁樣，咁所以香港嗰個環境係即係比較方便一啲，你真係徒步行翻去中環鬧市，我當你唔好喺港島，你要過翻海去尖沙咀咁樣，其實都近嘅，咁所以你有呢啲嘅配套安排咧，一早已經大家可以 plan 定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嗰個成個氣氛延續咧係真係一流。 所以點解其實你會觀察到就係近幾年咧，即係早幾年咧，即係啲 wine and dine 係咁受歡迎，就係你可以一路睇到一啲嘅演出，跟住然後同場嘅時候又可以食下嘢啊，買下嘢飲啊，甚或乎可能佢演出完咗都仲有得食下，仲可以買到嘢食飲嘢咁樣，就會覺得哇，成件事個配套咧，你個晚上好完整啊！即係你唔係淨係你嗰一晚唔係淨係為咗做一件事，你好似同時間滿足咗你三個願望咁。 係啊，同埋咧，我作為一個坐唔定嘅人咧，所以睇 show 其實我係比較享受可以 行下， 係即係 free standing 嘅嗰種，即係你喐下，同埋你我行開行埋去個洗手間又好，買啲嘢咁都好。即係譬如之前喺機場睇，譬如睇 Charlie Puth 咁樣，咁其實佢喺場館裏邊咧，咁佢都嗰、那個裏邊嘅意思係即係嗰個。即音樂會嗰個裏面都有得買嘢飲嘅，咁變咗就係、是、哦，你聽到咁上下嘅時候，哎、我飲曬啦，咁然後我就可以行去後面，然之後排到飲，而因為喺場館裏面，咁所以咧，其實我係冇錯過到佢嘅即係佢嘅演出， 一路聽 到，一路聽住噶，你一路聽住，原來去後面排隊，咁啊一路聽住歌喺度等，咁然之後買完之後再翻原位，可以繼續飲嘢， 係。同埋你嗰個講嗰個地方咧，即係你講呢、這個博覽館嗰度咧，係一定要咁樣做，因為佢出面嗰啲鋪頭太早收啦，係所以咧，你啲人喺度半路如果肚餓啊或者口渴咧，你出去買嘢飲係冇嘅，所以你一定要喺入面有啲攤位咁樣俾大家頂下肚先咁樣。 同埋咧，你拎住嘢飲啊，企喺度咧，即係會攰啲啊，年紀大啦，即係個零鐘到咧，我對腳啊腰啊都係會攰嘅。但係同一時間咧，你喺度聽嘅時候，你有啲喐啊。我觉得是会伸展下喐下咧，系开心啲，即系坐定定咧，我系好都系嗰句啦，我系一个坐唔定嘅人。 你绝对系，你即系 坐得耐我就 不耐啊，如人马座啊嘛。 系啊，会辛苦，所以点解我会几特别中意户外音乐节制？咁解啦，因為本身無拘無束啲，咁再加上啊，你聽住個音樂樂高頭啊，你又可以望下擔天望地啊，咁樣啦，咁樣成個氣氛，如果你仲要係喺只海旁咧，就哇 就正啦， 一流咯， 好快啦，嚟緊我哋十二月頭就已經有啦，即係十二月頭就有一個大型噶啦，連續搞幾日。我都準備好一個心情啦， 因為我去咗咁多一啲嘅音樂節唔同啦，本地海外都有去下啦，咁海外唔算好多，但都有去過。我真係印象最難忘都係有一次去新加坡嘅沙灘音樂節。 哇！呢、這個真係正， 因為一路我都、 這個、正，我都聖淘沙嗰邊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主要嗰邊係旅遊區啦，唔怕嘈啦。咁當然佢一定係有犧牲嘅，即係去到一啲比較唔會嘈到人嘅地方咧，你就要行得相對遠嘅。即係我已經係住喺聖淘沙裏面，咁我諗住我嗰時都唔貴嘅，係啊 OK 嘅，即係我唔係一啲我唔係啲有錢人，所以我都係住啲好平嗰啲，係舒舒服服。咁但係佢嗰啲都 OK 嘅，咁已經諗住係，唉睇完咁攰，梗係唔好再出翻市區喺翻聖淘沙裏面最舒服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聖淘沙嘅酒店區咧。 如果你近沙灘嗰邊咧，就真係好貴嘅。咁我就唔係住嗰邊，即係近翻佢嗰個車站嗰邊啦。 係， 咁嗰邊就有少少距離。但係咧，你真係都要徒步行去個場地。佢個沙灘咧真係好長， 係， 即係你由一個篤篤行另一個篤篤，即係你當一個圍院咁樣，你由一邊入同另一邊入兩邊，即係你銅鑼 三四個字， 即係你銅鑼灣入同你喺天后嗰邊入又唔同啊嘛。 係 啦，咁嗰個入口嗰邊即係銅鑼灣嗰邊入啦，你當咁，所以咧基本上你諗住好近啊，即係。你個概念啊，住喺維園隔離好近啦，銅鑼灣嗰邊啲酒店，你要行去維園，但原來個場地佢係喺近天后籃球場嗰邊，其實你都要行，即係香港嗰個算短啲啦。頭先講嗰個距離都係我諗十分鐘左右啦。咁咧就係你要徒步行過去，但行過咧你又會覺得值得嘅。 嗯， 就因為你真係去到嗰度，我嗰陣時可能我谂六七点夜晚啦，因为佢可能最尾个 line up 去可以讲紧去到十二点一点，即系去到夜晚凌晨嘅咁，甚至乎 day two 即系 last 嗰日咧，佢系到天光嘅。咁、 哦、 我 day two 嗰次我真系未体验过，我就真系试下啦，就真系 stay 喺个沙滩嗰度，你又有得坐啦。咁佢空旷一啲，侧边咧你就望住个海。咁因为嗰度佢又可以放烟花啦。咁你嗰个 moment 系个音乐加上个环境啊、烟花啊，同埋你身边嗰个气氛咧， 就好开心。 系我去过咁多，嗰、那个难忘程度最高。 有冇一路都系有得买下嘢饮嘢食咁？ 得噶，又系得噶，即系佢后面就又系有晒啲 booth， 有买嘢食嘅，买嘢饮嘅。咁你睇到咁上下，咁你咪可以去后面即系补一补仓，入下油咁样，咪可以再继续睇咯。 所以早几年我真系好喜欢咧，即系香港有好多可能其他地方嚟嘅一啲乐队啊，或者可能单位嚟到香港就拣咗即系主题公园嗰边个场地咧，露天场地嗰度开咧，我最开心就系我一定咧好少可演唱会咁准时，甚至乎系早到嘅。咁但系嗰个咧，我通常都一定会早啲入。去唔係入個園入邊，係入去即係佢喺個車站落咗之後咧，行過去嗰個露天場地中間咧，係有好多嘢食買啦，有好多紀念品買啦，好多嘢飲買啦，就係正正你頭先講嗰種有少少 festival 嘅感覺，咁嗰個係幾好啊！不過即係。今年暫時好似未印象中好似未見到嗰度有再搞數咯，嗰度 係 唔錯嘅，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咁當然啦，即係常見嘅中環海濱嗰邊就更加唔使講啦，即係中環海濱嗰邊又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攤位可以買下嘢食、買下嘢飲啦。咁啊，應該去到今年年尾都仲有啲機會，大家可以去到嗰一邊係睇下啲演出啊。咁啊，做定啲功課咯，睇下會唔會有啲帶，同埋好緊要嘅，帶定錢去。因为你一定会洗得，你一定会洗得噶喺呢啲地方， 所以有时真系好睇嗰啲音乐类型，即系呢一种音乐类型咧，喺一啲咁样户外地方啊，开 chill 地啊咁样听咧，就啱数嘅。我都觉得佢啲歌咧都几啱呢啲户外啊，拎住嘢饮啊，然之后望住一个好靓嘅大自然嘅环境咧，超住摁住听佢啲歌。很多封广告终究无可辅导，哄骗了仰慕，蜜月后没离谱。明明刚开始很好，最美却像个蠢人。如果某个白菜吸引，可到换来不幸。我恐怕一个不够神，我签了一个假情人。 Katrina 梁先嘅有佢呢首派嚟作品叫做 Mean I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涉嫌同32年前深水埗北河街镖行劫案有关的一名59岁内地男子，前日在深圳湾口岸入境的时候被捕，他被控一项谋杀及一项企图行劫罪。案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到明年1月15日再讯，以等待警方调查。期间被告被还押候讯。警方下午押送被捕男子到庭的时候，一度封路，多名警员在场戒备。59岁被告持伤情证，报称在深圳居住。他被控1991年6月9日同另外两名男子在北河街1A号地下信发公司谋杀一名男子，以及企图抢劫信发公司。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今日推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超过70%参与计划的家庭医生诊症共付费是150元或以下，反映政府制定的共付额水平相当准确。被问到有部分医生诊症共付额高于建议水平，个别更加达到800元，会否考虑将费用封顶？卢颂茂话：明白私营医疗服务之中，个别医生会因应资历同地区有不同收费，但系即使有20%多医生共付额较高，市民亦都有绝对选择权。至于会否扩大计划范围，卢颂茂指出，现时以最普遍嘅慢性病进行筛查治疗，检视市民同业界嘅参与情况。当局明年初会考虑由大学机构研究和评估计划成效，再探讨会否造阔造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将会在美国三藩市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毛宁指出，大国竞争不符合当今时代潮流，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和世界面临的挑战。中方不惧怕竞争，但是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美方应该切实尊重中方的合理关切和正当的发展权利，而不是只是强调自身关切，损害中方利益。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塑造别国，从一开始就是一厢情愿，是典型的霸权主义，不可能得逞。毛宁又说，中国不寻求改变美国，美国亦都不应寻求塑造或者改变中国，希望美方将不寻求新冷战、无意和中国发生冲突等的承诺落到实处，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早晚稍凉，

迷看光阴流逝，我们沉迷这难题，为求轮流如乌龟。Maybe that's what we like. We go round.Too close 还是 so far， 挨近啲定还是作罢？饮多几杯了消化，一声念头又吞下。Yeah， 行多一寸，行多一寸，留啲翻转。Oh， we gotta lay hold it now， 就是要爱你。Oh， we gotta lay hold it now， how？ 但是要识过。Oh， we gotta lay hold it now， how？ 来干多一杯。We gotta enjoy the night， 迷恋多一杯。 都着住水手服喺日本街头跳舞，佢系太妹。One more round， 影像呢样嘢咧都系紧要嘅呢个年代，无论 MV 啦，定喺网络世界靠影片， 用眼睛看吧， 令人认识你。 我们说话，自细便有型，望嘅望都定，人类生去尖叫系我熟悉，当初不懂得我今迷人。一早起身成个男神咁嘅样就出不间， 究竟用嘴巴说话定系用喉咙说话呢？究竟用声带说话定系用方言说话？ 恶到恶到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撒啦撒啦 hand， we are falling falling。恶到恶到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撒啦撒啦 hand， we are falling falling falling。周围都系欢呼声。 都有人话正，出亲街都有人搵我攞签名。 细细个去过红馆，大个就要上红馆。 Yeah， 答应你我上红馆，带错你去殡仪馆。 Boy， 恶到恶到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撒啦撒啦 hand， we are falling falling。恶到恶到 care， 发现我太过有型。撒啦撒啦 hand， we are falling。副歌就每日单，唔该，谦公为我哋唱歌评分。 蔡健雅话我哋超级疯，拎支铅笔打个彩，打到佢哼哼啊！ 吊销鹅和我转到去深井，黄大仙话我哋会出名， 胶袋冇得掂，我冇得顶。 哎，个嘴俾衰啦，唔记得拎。 终于我都有人报道，手势开始有人做。终于我都有 有啲嘢撈，多謝客户嘅廣告。終於我都可以出道，身高要有人知道。終於我都開到個 show， 企上台俾你見到。 他们由一个网上的频道然后去到组成一个组合去到出歌，可以见到网络的威力啊。他们 finally 歌名叫终于出歌，而网络的威力亦都令到今天来来的朋友多了一班网上看完他片的 fans 听他的音乐。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好，走走偏偏最挤逼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更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面膜模糊的窗用足笑话，能换上几多度流量，意见难问过后会紧张。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我怕我越扮沉着切勿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套世界没羡慕，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我才艺，还未够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无扮态度，仍未见得都受重伤，问问住着太长或咋样。 So let me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be loud and loud and loud and， 我怕我要扮沉着 听过有周欣婷啊 ，Yan Ting 嘅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Louder》。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信唔信佢未试过暧昧啊？

古怪嘅名佢哋，咁啊嗰啲名字就唔讲啦，因为啲名咧对于做 chill wave 嘅音乐人嚟讲，佢哋觉得呢个名唔系太好听嘅咁。 都系因为嗰阵时都系攞嚟讽刺紧佢哋呢班即系喺屋企自己整一啲歌啊 ，sample 啲旧嘅作品，然之后用一种好。你而家听落去呢隻，而家呢隻都叫做啲声靓一啲，但如果有啲人形容就係你幻想喺屋企呢嗰个储物箱抄返啲旧嘅录影带出嚟摆出嚟播嗰啲啲电视啊旧节目嗰啲声。 嗰啲有少少沙沙地啊，即係好似以前嗰啲大牛龟电视播出嚟嗰一种嘅声音质素啊。 係啦，就係嗰种声嚟嘅。咁所以当初係一个都几叫做讽刺性嘅 term 啦，同埋嗰个有即係嗰啲 block 好兴盛嘅嗰个年代嘛，即係零头先讲2009年。 係。 咁嗰个人我都仲好记得佢个名字真係好好记。即係呢个始作俑者。 係。 点解佢 True Wave 就 Charles， 即係佢嗰个 block 嘅嗰个化名去用呢、這个。佢就寫一篇嘢講，咁當中就會講啊呢一種音樂，講咗好多名之後，佢就提出咗有啊可能呢種叫 chill wave 啦咁樣。 冇錯，咁啊當時呢一種嘅音樂咧，即係叫做比較我學識咗一個新嘅名詞叫做 micro genre，即係micro genre， 即係一啲比較可能係偏滿 niche 少少、微型少少，有人做，但係並不是一個好大嘅主流嘅一堆音樂人喺度做嘅一啲。音乐就叫做即可能其实是 subgenre 的一个类似的字眼，就叫做 microgenre。咁当时咧呢、這个 chill wave 咧就被定型为是一个叫做 microgenre 的一个音乐啦，咁样样。咁而呢一种嘅音乐咧，大家都会喺头先呢一啲嘅背景音乐度听得出，就是嗰一种啊。迷迷蒙蒙好 dreamy 嘅一啲感觉啦。 係好舒服嘅好温柔嘅。啲声又少少蒙啊，又用啲合成器电子感重嘅。 就係咁啦。係啦冇错。咁但係呢就当时有好多嘅音乐人做住呢类型嘅歌曲，但係其实佢哋自己各自嘅作品呢喺个美学上都有少少嘅分别嘅。咁但係有一啲嘅共通点就会係你会听到啲声音是比较用一个形容词就是温暖少少啦，你会觉得暖暖地嘅。咁跟住然后会有好多嘅合成器，即係好多 synthesizer 係运用到喺当中啦，去刻意做到一个好模糊嘅感觉。咁而家呢一个淨係一个叫做纯音乐，你会觉得嗰个朦胧感未必会令你觉得好突出，但係当呢啲类型 chill wave 嘅歌曲有埋个人声嘅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嘩听落去真係好似好朦胧下波咁样。 好如果你用而家嗰个 concept 就好 low fi 嘅感觉。 好 low fi 係啦冇错。 不过 low fi 就多数真係纯音乐多嘅，但係嗰时 chill wave 就会即係嗰啲创作人啲音乐人 produce 嘅时候呢，佢都会自己唱埋呀，会有人声喺里面，咁一听落去就会更加明显啦。 冇错，咁喺呢一个2009年呢个爆发年嘅时候呢，就有一班嘅音乐人爆咗出嚟啦，其中一个人呢就叫做 washed out。咁其中佢呢一张专辑当中咧，可以话系叫做一个 chill wave 嘅爆发点啦。呢嘢嘅作品咧，亦都系被奉为呢个 chill wave 界嘅其中一首神曲嚟嘅。先听一听 Wash Out 嘅呢首作品。当年咧，2009年可以被称为系呢个 Summer of Chill Wave。 先带嚟啊 ，Wash Out Feel It All Around 啦，即系2009年嘅作品啦。咁啊，其实你会发现呢一类型 Chill Wave 嘅一啲作品当中，嗰个歌词咧，好多时候都会系一个叫做偏向懒啲、灰啲嘅一啲感觉喺度嘅。咁但系咧，佢又好有趣嘅，即系伴随住佢嗰个音乐咧，即系佢嗰种灰灰地嘅心情之余，但系又好似带少少希望咁样样，即系有好多时候一啲歌词就会系咁环绕一啲咁样嘅主题啦， 少少地咁样样咯，即系嗰种容懒性好强，同埋因为有一啲人都会去分析，因为始终讲话 Chill Wave 头先讲最爆发就即系09年嗰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去睇佢最即高峰时嘅维持，又唔系话真系好长时期，因为成日你都会上网有机会睇到话我 Chill Wave 之外，连带除咗头先Hypnagogic Pop 之外，譬如 Vapor Wave 都系啦，即系其实好多佢衍生或者一啲变种啊，或者重新定义等等，都系嗰个时期咁样出现啊、融和啊等等咁。咁所以真系你话嗰即系呢一班做 Chill Wave 嘅 producer 或者一啲跟随者去做好最高峰时，可能即系几年之间，跟住慢慢咧就已经淘汰咗，有啲可能冇再做啊，或者已经转咗做第二啲嘢。咁头先讲嘅 Wash Out 就即系其中一个系 Pioneer 得嚟，佢又继续做嘅一个人啦。 系冇错， 系啦。咁亦都有人会讲话啊，呢个咁短时期嘅音乐，但系都有好值得讨论嘅空间，就系因为去做呢一班音乐嘅人，首先就系一啲好其中一个一个 generation of 叫 bedroom producer， 即系佢哋即系自己去做啦， 自己喺屋企做歌啊， 唔系用啲大 studio 去做嗰种啦。同埋就系讲佢哋呢个 generation 其实反映咗嗰个时期一个年代嘅可能年轻人佢哋个状态，因为其实07年开始嗰个世界个经济啊，外国嗰边好劲，跟住08嗰啲雷曼等等嗰啲啦， 一连串嘅灾难， 系啊，跟住就出现咗。其实嗰个时期佢哋嘅人啊，后生仔，佢哋喺嗰个工作啊、学业啊、前景各样嘢，其实系处于嗰个世代噶， 好似呢啲歌咁啊， 希望 蒙蒙地噶啦， 蒙蒙地灰暗 灰灰地， 所以会形容就系讲咧，Chill Wave 嗰阵时出现咗佢哋做呢啲歌或者。剛才講的那些歌詞等等的內容，就是講一個機會給他們去逃離現實，然後去追尋回什麼呢？追尋回以前那個年代， 最開心的年代， 最開心的年代的感覺，即可能是點解揾翻啲舊嘅八十嗰種啊？好似即係我哋聽翻八十年代廣東歌，都好似有一種好璀璨，係啦。咁你日本都係咁，你聽翻 City Pop 都一樣。咁佢哋就係想攞翻嗰種感覺，但係佢哋唔 exactly 係要即係做翻嗰即係叫 remix 或者 rework 翻嗰啲歌啦。但係所以好似無論係 Chill Wave 定係 Hypnagogic Pop 都係講緊佢哋會做一啲好似嗰個年代已經存在，但係其實係新整重新創作，只不過用緊嗰陣時嘅風格去做嘅音樂咁樣。咁就好似就係一種投射咯，我想逃离现实，我想创造一个平衡嘅空间，去经历翻比较叫做璀璨啲嘅八九十年代嗰个世界，咁所以就会有呢一种嘅音乐，呢一班人就会做咗呢一啲出嚟，就系讲喺嗰个经济影响到，即系人要咁样分析啦，去关事。 所以有一啲音乐人咧，就会喺佢哋做呢啲 chill wave 嘅作品入边嘅歌词咧，其实都会几写实同埋几白嘅，写得即系几简单易明嘅，就系例如可能好生活化地讲啊，最近搵咗一份工啦。咁但係可能而家啱啱揾到呢份工，見到我成功啊，但係就唔係我自己最人生最想做嘅嘢嚟嘅。不過唔緊要啦，做住先啦。即係有一種嗰種忐忑同矛盾，就會你會喺嗰、那個不論音樂當中，定還是喺個歌詞當中咧，其實都係一個幾顯而易見嘅主題嚟嘅咁樣樣咯。 即係代表咗佢哋嗰個心聲，可能係係啊，即係嗰班人聽到就我好有共鳴啊，係啊，我就係咁。啱啱出嚟做嘢，跟住之后，好似个世界灰灰暗暗咯。 但系我都要又要继续去努力，听日又要翻工啦。咁嗰种嘅， 唯有照翻咯，咁样嗰种咯。 系啦，咁所以其中我觉得一个喺网络上边可以令到呢个音乐类型爆发嘅原因，就系除咗佢嗰种声音质地系几舒服啦，好令人 relax 之外，就系其实嗰个歌词嘅共感啊，即系可能。 其中一啲比较经典嘅 True Wave 嘅作品咧，基本上佢嘅歌词系会经常俾一啲年轻世代嘅网民 quote 嚟用嘅，咁啊，即系大家都知噶啦，最简单喺一啲社交平台度打一句歌词出嚟就觉得哇，好有共鸣啊！ 即系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咁样，即系呢个概念咯， 系啦，大概系咁样。咁所以咧，一啲呢类型音乐嘅创作人，其实佢哋亦都有各自各喺生活当中攞一啲咁样嘅小细节咧去做自己嘅作品。咁当然啦，其实咁多年嚟咧，佢哋做嘅一啲 True Wave 作品唔会淨係停留喺同一個形式嘅，因為如果大家上網去揾一啲 chill wave 嘅作品咧，其實都可以係幾唔同嘅一啲風格嚟嘅。咁但係最主要啦，同埋大家會覺得啊，最發源最犀利嘅一啲類型嘅 chill wave 嘢咧，都係呢一種比較中慢版啲嘅作品，有一啲咧就會比較多係一啲電子化多啲嘅聲音，即係講緊嗰種電子化，直頭係會有一種好似啲電腦8 bit 咁樣嘅類型啦。 都模擬翻嗰個年代。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亦都 chill wave 呢樣嘢，亦都引申咗可能同 vapor wave 啊、lo-fi 啊呢一類型嘅音樂係。大家腾能瓜瓜能腾咁样 嘅，咁所以头先你又讲 Wash Out， 另一个咧都系几知名嘅叫 True Wave 嘅 producer 啦，佢个名咧读就系 Toro Yimwa， 串话 T O R O 啦，跟住空格 Y 空格 M O I 啦，咁系一个佢其实2009年已经有噶啦，有一首作品咧好出名嘅，咁呢首咧 Exactly 咧佢个歌词就系你头先 quote 出嚟嗰一句， 冇错 ，I found a job， I do it fine， but not。What I want, but I still try， 是一个很强烈的写照，这一首就是 Toro Yimwa 的 Blesser。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首相辛伟成宣布政府高层人事变动，内政大臣帕斐文被撤职，改由外相祁湛明接任。前首相卡梅伦就获任命为外相。 柏斐文早前批评警方处理亲巴勒斯坦游行的方式导致所属保守党内部分裂，威胁新委城的管治权威。另外，侯俊伟将会继续担任财政大臣职务。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一宗狂物病中毒个案，涉及一名65岁女士。佢寻日进食蜂蜜大约一个钟之后出现呕吐、神志不清、低血压同心率下跌病征，同日被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并且入院接受治疗。病人现时情况稳定，仍然留院，临床诊断是狂物病中毒个案。初步調查顯示，病人進食朋友由印度帶到香港的自制蜂蜜，個案可能由侵木毒素引致。衛生防護中心說，侵木毒素是一種由杜鵑花科植物產生的神經毒素，可影響神經和肌肉，嚴重個案可能會出現低血壓、心率下跌或者休克。中心正是繼續調查個案，並且提醒市民應該向可靠的來源或者養蜂場購買蜂蜜。涉嫌同32年前深水埗北河街標行劫案有關的一名59歲內地男子，前日在深圳灣口岸入境的時候被捕，他被控一項謀殺和一項企圖行劫罪，案件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被告暫時無需答辯，裁判官将案件押后至到明年1月15日再讯，等待警方调查，期间被告被还押候讯。警方下午押送被捕男子到庭的时候一度封路，多名警员在场戒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早晚稍凉，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晚稍凉，本周后期北风增强，阳光充沛，非常干燥。朝早气温下降至17度左右。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北角警署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车龙而家去到北角码头。而较早前荃湾大涌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新楼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跟住御港湾的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邻街的车龙就去到圣佐治大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汇的车龙排到去 Mega Box。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嘅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和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给拖欠供款额 5% 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国剧830，迪丽热巴和大维主演，公诉 安妮和何陆源 正系计划以李国权做突破口，作为确认钱天心就系跨国犯罪集团主脑并引导回国嘅关键证人。究竟佢哋可唔可以捣破呢个跨境犯罪集团呢？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公司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继续翻到嚟奔神 Monday Blues 呢个环节啦吓，咁啊呢个半小时咧就系会承接住上个部分咧，就系继续分享一啲同 Chill Wave 有关嘅音乐嘅。而其实咧 ，Chill Wave 呢一样嘢咧喺2000年代诞生，但系其实佢唔系失惊无神咁爆出嚟嘅。数翻去70年代或者80年代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嘅音乐作品咧，都已经系衍生咗呢种朦朦胧胧嘅一种感觉喺度。去到后期咧，喺 True Wave 诞生咗之后咧，呢一啲时期嘅作品啊吓，被称为一个 Pre True Wave 嘅一个年代嚟嘅。 嘅意思即系当年虽然呢一种音乐类型系未正式诞生，但亦都系喺 Chill Wave 呢一个音乐类型嘅条件定立，已经有一个基础喺度啦。一年听咗两首嘅作品，包括有 The Beach Boys 嘅 All I Wanna Do 同埋 Kate Bush 嘅 Running Up The Hill。The world. We're just crazy. 而家喺几首唔同嘅 True Wave 作品当中，你会体现到其实 True Wave 除咗慵懒之外，亦都系带出咗一啲唔同嘅风格喺里头。啱听过有 West Coast 嘅 When I'm With You。 一年聽了兩首作品，包括有 Beach House 的 Zebra 啦，同埋 Memory Cassette 的 Asleep at the Party。你會聽得出喺啲作品當中合成器的運用是非常之海量啦，亦都有不同類型一啲合成器的聲音。节目最后带嚟有呢一首嘅作品 ，Million Young 嘅 Cynthia。